好，刚才是魏喜奎先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 刘自敏， 听众同志们好 啊。这几位呢，应该说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团体啊，比如说张凤喜啊、孙小晨还有石成明呢，他们都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刘自敏呢是来自安徽安庆京剧团，是吧？ 是的。 嗯，好了，那么首先呢，先向大家呢介绍一下这次这个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的情况啊。我知道呢，这个奚孝伯先生他诞辰的纪念呢，以往呢也曾经搞过，比如说15年前曾经搞的那次呢就非常大啊，影响面呢也非常搞。其余的时候呢，基本是5年就搞一次。那么今年应该说是搞的这个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一次，是这样吗？ 对， 嗯， 因为那个。在原先的时候呢，90周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啊，这个还在河北，因为西派的艺术大本营它在石家庄。 嗯， 奚孝伯先生呢所在的团那会儿叫最早叫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后来改成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由奚孝伯先生的儿子呢奚延宏出任那儿的团长。 嗯， 所以说当时呢，纪念活动是。在石家庄搞的， 嗯， 后来呢也在北京进行了一些小型的演出，但是规模呢都不是太大， 嗯， 后来呢这个90年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在北京啊尝试的搞一次，因为当时的这个资金情况各个方面呢，所以说呢我搞了一个就是全国的西派戏迷，当时来了40-50位，全是西派戏迷， 嗯， 来自全国，这个在这个湖广会馆， 嗯， 我们那个地方演出了一场，很是热闹。 哦，这个西派还这么有群众基础啊？ 对， 一下有40-50位， 哎，全是戏迷，而且呢，老的可以说当时有将近90岁的，年轻的有。不到20岁的， 嗯， 所以是年龄的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这次呢，我因为吸取了上次，主办这次活动、组织这次活动的这个经验和不足，这次95周年，我们和这个中国剧协、北京这个戏剧振兴基金会、长安大戏院和我们中国京剧院这样联合。组织联合搞了这么一次，比较规模比较大，应该是规模连演3天，而且呢最后这一天又搞的研讨会也是非常的成功。由奚孝伯先生他的生前好友和跟他同台合作过的很多的前辈也都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家呢对奚孝伯先生进行了缅怀，那么追忆他过去在舞台上演出的艺术风采，也对我们后学者进行了鼓励和如何发展探明的一条道路。 嗯 啊， 就是为了纪念的奚孝伯先生的这个95啊年的这种诞辰啊，应该说这一次搞的活动呢是非常的丰富啊。演出呢是从18号开始的哈，18号、19号、20号，这个连演3天呢，据说是盛况空前，这是在长安大戏院。 对 啊， 据网上这个有反映说是今年纪念活动当中，纪念奚孝伯先生的这个活动是最圆满成功的。 听了以后心里也挺欣慰的啊。 是 因为自己策划的这个活动呢最后效果还不错啊， 是是是， 也是在前几次的这个纪念活动当中慢慢的积累经验了。 对 啊，我想这次演出呢大概的内容呢，我们的编辑沈小昌呢已经到场全都录回来了。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在有限的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可以听到啊。 对， 那不妨在这里呢简单说一下咱们这个纪念演出当中的一些情况啊，参与的一些人员、一些这个剧目的情况、还有一些什么花絮，您不妨介绍一下。 对，这次啊因为怎么说呢，人员比较多， 嗯， 由于这些年来国家对这个戏曲尤其是对京剧倾注的力量比较大，那么中央电视台包括我们电台做了大量的媒体上的宣传工作，使得京剧呢普及量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们西派的学习者也是越来越多， 随着京剧市场的扩大，那么从艺人员也就越来越多。那么所以说我这些师兄弟当中就有很多遍布在您比如说山东，很多山东有高喜禄、杨志刚、赵淑华、李宝良，山东来了这四位。那么河北来了赵建忠，江苏来了张君强，这些都是我的师兄弟了。那么北京这边有我，还有这个张建峰，那么还有我前不久新收的四位徒弟，就是刚才跟听众朋友声音当中已经听到了，已经见到的这个我的几位朋友，我的几位弟子，还有一些助演的一些朋友，为我们增色不少。尤其是18号的演唱会，那可以说在长安掀起了一个剧场当中掀起了一个热潮。而且呢，他这个晚会呢，我们当时苦费心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台晚会演唱的全是戏派的唱段，难免当中大家在底下听着就有这个完全是这个西派老生的在那唱，有点耳目，有点没有那种，就是说一会儿花旦啦，一会儿花脸啦，一会儿老旦了，一会儿小，有那种感觉。现在没有，那怎么办呢？我们请了王蓉蓉，请了邓孟伟，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还有个助演的，我们请到了大连京剧团的这个马中岳，为我们的晚会增色不少，还使得这晚会非常成功 啊！真是想得非常周到啊！我想这次让这个喜欢西派的人真是大呼过瘾呐、 啊！是 啊，而且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这个唱西派，也有一种学术的感觉啊。 因为昨天的研讨会当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西孝伯先生呢，出于官宦家庭。清代的一个官宦家庭的这么，他是个有文化的这么一个人。西孝伯先生呢，因为他有文化，所以他的这个艺术儒雅气和他创作的，尤其是在体现在他的唱念当中，他的儒雅气是更加浓重。他的用字用声在。其外，我现在总在提倡什么呢？就是京剧艺术不单单是唱和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体，唱念做表舞。那么这任何一点都不能弱。恰恰呢，西孝伯先生呢，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呢？西孝伯先生他留下的影像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工。做工和陈立芳当时在《锦绣前程》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片段，他和陈立芳的做工我看过两次，非常漂亮，那扮戏也好，身上的感觉那是非常儒雅，所以说这个一个好角，一个大的艺术家要首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要懂得历史，要上舞台当中感觉让人感觉到他的艺术在那儿，不是在那儿卖技，而是在塑造一个艺术形象，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渲染和感染人。 对，应该说这个京剧流派是流派分成啊，但是在众多的流派当中呢，西派还是非常闪亮的一个派别，它呢很有文化的味道，拿我们的这个编辑说是很有书卷气。 对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西孝伯他的西派艺术呢，确实他用毕生的心血呢积累了一套唱的系统法则，比如说什么以字行腔啊、以情行腔啊等等的，好像他这个嗓音音量并不是太大，但是非常的清晰悦耳，韵味非常的醇厚。 对，西先生他的艺术特点可以用欧阳先生形容的8个字来代表，那就是委婉细腻、清新雅致。 确实非常的到位啊。那我想这次呢，为了纪念西孝伯先生诞辰95周年，搞的这次演出啊，应该说对于推动西派艺术呢，这个它的影响力等等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而且呢，在这次演出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可喜的看到了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戏派老生。比如说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啊，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啊，他们是张凤喜，哎呀，可喜的是还有女老生，是不是？啊，这个张凤喜呢是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这个还有是孙小晨，还有施成明以及刘自敏，这四位都是这个西派的年轻老生。那我想关于他们的情况呢，这个张团长您不妨给做一个介绍，因为他们都是新进拜你的新弟子。 是啊，这个他们几个呢年龄稍长一点的那就是刘自敏。 嗯， 刘自敏呢他现在是安庆京剧团的当家老生，大家都知道京剧的鼻祖程长庚，那么程长庚就是安庆人，也就是我们京剧的发祥地。 嗯，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这一批的戏曲人才，那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无论从这个对戏曲的爱好和对戏曲追求的这种执着的精神，是可见一斑的。 嗯嗯。 那么刘自敏呢，他过去是学丑角，但是由于他的嗓子比较好，他的嗓子天赋比较好，后来呢剧团里没有老生演员，这样呢他逐步又改学老生，成了安庆京剧团的当家老生。 嗯， 那么成了当家老生之后呢，他又对西派艺术而着迷，因为什么呢？因为刘自敏呢，他自身他的文化素养很高。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喜欢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嗯， 哎，他非常爱好这个，比如说古董啦、字画啦，他就爱玩这些。 嗯， 而且自己呢是每天都在练字，写的应该说是在年轻当中，作为一种爱好来讲，一手的好的毛笔字。 嗯， 所以说我发现他这个特点，他对西派的这种学习和揣摩非常到位，而且呢他非常适合学习西派。 嗯， 哎，由于他的爱好，他才爱好上了西派。 哦， 他才学上了西派。 嗯， 而且呢我见到他之后呢，我说那这是前几年我去安徽演出，他们的团长江团长对刘自敏呢非常的提携，就带着刘自敏去，离我那个地演出那个地点很远，去看我，看我就介绍完之后，这个希望你能将来能教他，这样呢，我说那唱唱听听，我一听他嗓子好，而且呢很有潜力，他的悟性很好。我一说呢，我说你这点应该这样，他马上就能理会到，这是一个演员最难得的东西。 嗯， 哎，过去就是有一些大家经常跟我聊天讲起，就说一个好的演员，一个艺术家，他的悟性，也就是说他的天分，要占在60%以上。 嗯。 他的后来的学习和他后来的努力只占40%。 哦，后来的这个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天赋呢，对于学京剧来讲是更重要一些。 那当然，那当然，所以说呢，我看到他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高兴，而且他就是非常执着。 嗯， 几次到北京来，几次我们电话当中，可以说就学习。教一教，说一说，这样呢他进步很快。进步很快，这就是刘自敏的情况。 好，那么说到刘自敏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特别想啊，听几句咱们刘自敏呢在这次纪念演出方这个时候的一些表现，好不好？正好我们有录音，咱们不妨听一听刘自敏的演唱。 我起的是无辜，风尘问平庄等先生，有准无掌柱要皇兄保地乾坤论时辰忙败家救龙叩我祭，就听得殿主下大发悲声，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刘自敏在奚小博先生95诞辰纪念演出当中演唱的一段，这是上天台。 上天台。 上天台。可能是小伙子有点紧张是吧， 他怎么说呢，第一次来到北京演出。 哦， 对。 这个还没演出之前头两天就已经紧张了。 啊， 这个舞台上的火候啊，这是没办法的。 嗯， 这个演员所以说京剧它比较难就在这儿。 嗯， 你台下练十年也好多少年，你得见观众。 对。 你见观众，而且你见的观众的层次不同，地域不同，他也会心里的感觉不同。 没错。虽然说这个刘自敏呢在安徽安庆京剧团，那应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有一点影响力很成熟的一个演员了。 对。 但是呢到北京来呢这次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可能各方面压力也非常大啊。这个刘自敏这次到北京来这次演出你自己我感觉怎么样？ 感觉见了大世面，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毕竟是小的地方。 嗯嗯。 第一次上北京来唱，哪怕是清唱还是心里有点紧张的吧。 嗯嗯， 是这样。 但是好像这个内行外行看不大出来，内行可能觉得这儿不行那儿不行， 对， 但是外行听起来呢还挺稳的。你看底下的这个很多的戏迷还是给你报以了这个鼓励的掌声是吧？ 对，那是鼓励吧，啊，那是鼓励 鼓励的掌声。 对， 因为底下的这些人肯定都懂戏。 对， 是 啊， 那 他呢这个刘自敏呢应该说是他唱的没有问题。 嗯，对， 但是嗓子听出疲劳。 疲劳。 为什么疲劳呢？他高度紧张，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 啊， 因为他紧张到这种程度，他身体状况起变化，嗓子就觉得疲劳了。 没错，味道还是挺浓的啊。 嗯， 这个跟张继国老师学了有刚开始学是吧， 学了有前后大概是两年有了吧。 两年多， 就是，没有 两年多， 三年， 有 三 四年，没有定期，有时候在电话里也行。 对，三四年吧。 三四年。 嗯 啊， 好，那个甭管怎么样，咱们是万事开头难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各界呢还是给予了很大的鼓励，这就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刘自敏在这次纪念演出当中的唱段唱天台上天台啊，确实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功力啊，味道什么的还都是挺浓的，但是由于呢可能紧张，还是打一些折扣。确实年轻嘛，这个经验还是有点不足啊。这个张景国老师，刚才也评价了一次这个演出哈、啊，评价了你这次演出。其实这次演出给你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益处啊。 对， 这个每个演员呢，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记得我那小时候那会儿，刚刚学了一出《击鼓骂曹》，拜师之后演出，我头一个礼拜就不敢吃，就睡不着了 啊、 哦，紧张的就不得了。所以说就干什么，就不能在屋里待着、 嗯、 就得老得去出去赶紧找事干，就忘掉这个紧张情绪。 嗯， 就是这样，慢慢随着学戏的增加和舞台实践的增加， 嗯， 这演戏就习以为常了。 嗯， 本来嗓子今天可以不舒服，哎，但是上台就能够发挥得很好， 嗯， 就能控制它。 这也就是慢慢的一个成熟的过 程，哎、这 就是经验， 哎，经验。 嗯，好，那么介绍完了刘自敏呢，咱们下面呢，您看介绍谁？ 好， 哎， 那么下面呢，这个石成明， 石成明 的这个从年龄这一块、嗯、他排在老二。 嗯，我知道这个石成明呢，你是天津实验京剧团的老生啊。 对。 说到这次拜这个张建国团长为师， 对， 你当时是怎么个感受？不妨来谈一谈。 不是当时的感受，应该说是我十年的一个夙愿。因为呢，早在十年以前，我就跟我的师父呢，就在很多的演出当中呢，就邂逅。因为当时我对西派的认识就是说很浅，因为我喜爱西派，应该说实话，应该是源于师父。因为那会儿张老师上天津去演出啊，我可以说是场场必到。 嗯， 作为一个那会儿就是一个观众啊，虽然我是学这个的，但是我根本就不了解西派，因为朋友们介绍说有一个张建国老师唱得非常好， 嗯， 所以我就呢就有兴趣看他的演出， 特别留意， 对、 嗯、 可以说非常，后来听了以后非常的激动， 嗯， 所以有一次在我们那个人民体育馆啊，有幸跟师傅照了一张合影，我现在还在保留着、 嗯、 那是我们爷俩的第一张合影。 嗯 那会儿我还很小，但是我就是很高兴，就是什么呢，就是学这个戏后来就成为我的一个兴趣了。 嗯，你跟张建国老师第一次照相那时候你多大？ 我那年17岁，十年以前，我今年27岁。 哦，刚17岁的时候， 对， 就立志要学西派了。 对，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毕竟小的时候吧，你唱戏跟你变了声以后就不一样了。 嗯嗯嗯， 那会儿的就是说你的怎么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但是你的鉴赏力和理解力提高了。 嗯 你知道什么东西适合你，你喜爱什么你就可以去选择它。 嗯嗯， 对吧，你这个东西好，你就好与坏，对吧，长与短，你就有能力去变通它了。 对，你像这个十年前95年的时候，也是各种流行音乐等等的是充斥整个市场的时候。 对， 而且那个时候你刚17岁。 对， 你那个时候就喜欢京剧，已经是让人觉得挺另类了。另外呢，在这个京剧当中呢，这个老生应该说啊、嗯、这个马派等等的可能大家知道更多，但是你却恰恰选择西派，对你来讲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 说实话，选择西派是一个大概念、嗯、实际上我是选择了建国老师 啊。是这样。 对， 他们那会儿17岁，他已经在学校了。 对， 他已经戏校的这个学生了。 对、 嗯、 那会儿我去天津演出的机会也很多。 对， 每次到天津演出，他们有几个孩子是我在后台经常看到的。 嗯， 包括我这几位，包括凤喜，包括小陈。 对对对， 还有一位王鑫。这个王鑫那会儿没进学校之前就给我学。 小陈比我 可惜 还早。 可惜在什么呢，那个王鑫呢，他后来变声之后啊，这个就改行了、 哦、 戏校毕业就没有进入剧团。 嗯 现在在铁路上工作。 嗯嗯， 那个七八岁的时候，学校放暑假，他那会儿一二年级学生，他父母就把他送到石家庄。我那会儿还在石家庄、 嗯、石家庄呢， 就跟着我出去演出带着他。 嗯， 对， 就那会儿几岁就跟我学这个王鑫、嗯、这个石成明呢，他是当时学校的学生。 但是我在天津演出，他们总在后台邀功合影了，就看我扮戏，看我怎么穿服装，怎么上台，后台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全看。 哦， 对， 哎，后来慢慢这个也都熟悉了 啊， 哎，就学一些东西了，慢慢讲了，也越来有感情。 嗯， 哎， 对，我跟师傅又是就是那会儿就感觉就是亦师亦友吧。 哦， 他很随和的一个人， 嗯， 而且人品非常好。 嗯， 为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捧我们师傅，啊，就是有一次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那年是忽然间台上停电了。 嗯， 按一般的演员应该说回戏了吧，观众，但是因为我师傅到了不走，所有的观众台上的台两边的，有的拿着蜡烛，有的唱的是大灯电， 嗯， 拿着打火机，我师傅说我不能回戏，我要把它唱完，我要对得起观众，就那样。 嗯， 后半场的大灯电是在这个烛光和这个打火机的这种微弱的亮光里完成的。但就那样的话，我师傅还连返了三段才让他下台。 哦，这是哪一次？ 这年头挺多了。 对， 为什么那次演出是他那个观众那个 特别热情？ 哎，非常热情，而且是满员。 嗯， 满员，他演到半截的时候突然停电，剧院。 嗯， 等了很长时间，电都不来。 哦。 这没有办法，怎么办？就想办法。嗯，所以说呢，又点上蜡烛，弄上灯什么的，就在那儿就这么演出。 哎呦， 也得把戏演完了，因为时间不长了。你再等下去， 嗯， 可能到12点之后，或者是也许一夜之间他不来电，那怎么办呢？ 嗯嗯， 观众他不走。 嗯嗯， 关键是这一点。如果说观众呢陆陆续续走去了，可能这戏也就差不多也就散了。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张静国老师啊，张静国团长心里呢，可能还是装的最多的还是听众，还是观众。 对 啊， 没错。 应该说当时可能没电的情况下呢，一个是灯光没有，可能音响也没有吧，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当时你就得靠这个嗓子在喊。 对 啊， 那也要给观众得演出，因为观众，尤其是天津的戏迷， 嗯， 全国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要说看戏来讲有特点的，那就是。唯独我们天津的观众， 哦，就懂戏哈， 对， 哎， 而且 他是什么呀？ 嗯， 你像我们北京，很少有人叫道号，到了上海那更不叫道号。 嗯， 你演不好，他也不会叫道号。天津不然， 嗯， 他既然要叫你的正号，他也要叫你的道号。 嗯， 你好，你砸了锅了，那就道号轰你。待会儿你又好了， 嗯。 那马上就要鼓掌鼓励你， 好又来了， 哎，就鼓励你， 嗯， 所以这非常鲜明， 嗯， 非常鲜明。 这个很多的这个京剧演员，甚至有些艺术家都说，这个天津这个码头不好跑啊，不好演啊，而且那边的这个观众的都非常懂戏啊，你唱的好，绝对是给你掌声，嗯，你唱的不好，那就难说了。 这个天津观众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嗯， 他就看你。上台上的演员说我花了50块钱也好，100块钱也好，200块钱我买这个票，我看看这演员是不是尊重我们这些观众。 嗯嗯， 所以说呢，有些人现在很多人有几位他不敢去天津。 嗯嗯， 哎， 是是是， 嗯。 确实刚才呢说了这么多啊，应该说施成明呢对老师啊这份情啊10多年了， 对， 一直就是这么深啊， 对， 而且这回终于拜师了，也是圆了你一个梦啊。 没错， 嗯， 圆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梦，不是我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哥四个拜师的这个，包括我们这最小的凤喜，我们这几个， 嗯， 因为我们都是对在一起的，所以就说是一个夙愿。 嗯嗯，那你现在呢还在这个天津实验京剧团， 对， 是吧，也是这个顶梁柱啊。 啊，不敢，嗯，不敢。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我们就是现在还处在学习阶段， 嗯， 不敢说这个大话，谁也不能说算是顶梁柱，因为包括师傅经常给我们讲，学人呢要学谦虚，你到了不管你岁数有多大， 嗯， 你一直也是在学习。 嗯嗯，好， 哎，对，这个 不仅是跟这个老师呢学戏，而且要跟老师学做人呐，啊。 没错， 嗯， 包括这回多说一句，我们拜师的时候有很多师傅当年在天津的老人，就是很多年的朋友， 嗯， 80岁的啊，70、80岁的这些老人，师傅给他们去捎了一个口信，请我们去请他，多远他们也来， 嗯， 这就是我实际上是师傅人品的一个所影。 是的，是的， 哎，对， 而且我小师，我发现你怎么一点天津口音都没有。 你是 入乡随俗吧？ 你是天津人吗？ 我这不是上北京做节目了？ 哦，说的完全 是 天津人， 是天津人，完全说的是普通话啊。 对， 好，这样吧，咱们刚才听了半天你说了，咱们听听你的唱好不好？听这个施成敏演唱的《珠帘寨》一段。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施成敏演唱的一段珠帘寨啊，反正是这也是在纪念演出现场录回来的，这个在这儿听可能是各种毛病都能听得出来了， 没错， 现场可能也是由于紧张嗓子有点不大干净啊。 不是，本来那天就是我就是重感冒啊， 也是重 不应该上场的一个 紧张过度，也是 也是比较紧张，这个演员呢其实无论是他录音和电视，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双重性的。你在剧场里看，那现场效果你看不出来。 对对。 如果说你把它录下来听，或者是你录下来看，都能挑出很多毛病。 没错。 哎， 它和这个录音棚里面录出来啊，和这个现场录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大一样的。 对， 那是完全就跟化了妆似的出来的，那肯定漂亮啊。这个不行，咱们重新再来。 对， 这个现场啊，咱就这么一下完了以后呢，但是呢各有利弊。有的时候在现场啊唱，可能这个情绪各方面更饱满更好一些，但是容易呢追求现场效果，可能有的时候唱的有点过劲儿，过于使劲啊，有点努啊等等的。 对 啊，没关系，这都是一个慢慢成熟的过程啊。刚才你看听你这个演唱的时候，你们张建国团长还说没关系，你像你这声音还没固定呢，你年岁还非常的轻，像男演员一般呢在30多岁以后才能慢慢的能够固定自己的这个声音啊， 对对对， 风格啊等等的。 对，到30岁吧，到28、29那样，慢慢他就基本上能够定型。 嗯， 但是这个定型以后，也要每天坚持练习、坚持学习、坚持找，他才能够持久。 对， 而且要有一个科学的 发声方法。 嗯，这个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啊。 对， 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咱们抓紧时间，下面呢，咱们介绍的是哪位孙团长？那个张团长啊？ 孙小晨 啊，孙小晨。你看我心里已经想这个名字了，所以说出来是这个孙小晨啊。 哎，你好， 孙小晨，你也是这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老生，你跟这个施成明，你们是一个团的？ 我们都是一个团 啊。啊，你是不是很早以前有就也就是对这个张团长是非常的倾慕了？ 他也是， 我跟我的师哥吧，时间都差不多，认识师傅。 他比我早， 我在94年吧。 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呢正在学校，那是上在戏校嘛， 嗯， 正学习这个上天台。 哦， 后来我的父亲呢，他也是戏迷吧，比较爱听戏吧， 嗯， 后来就带我去那个81，到那看师傅的上天台 啊。 从那94年呢，等于就迷上师傅了。 哦，也是十多年前了。 嗯，现在已经是11年了 啊，这回也是终于拜师傅为徒了 啊。这次也有幸师傅能收我们为徒。 嗯， 我们也是。 其实啊，你那会儿不记得，比这还要早。那是最早认识你，就在你们家。 哦， 你爸爸他的父亲呢是戏迷。 嗯， 他父亲是戏迷，所以说呢。就让他从小就学戏。 嗯， 他没进学校之前就已经什么什么打金砖了，什么站太平了，就自己唱。 哦， 四五岁就唱了 啊。这个家世熏陶啊， 很红了就 啊，童子功了。 哎， 你的也是。啊， 对对对，很红了那会儿 啊。 这小孩这现在还有他那照片，好看极了。那会儿我也就是他7、8岁的时候认识他。 啊， 认识他呢我还在河北。 嗯， 我93年我来的北京，我94年那会儿他刚那会儿他就记得。 哦， 但是他那会儿他刚记得，其实在这之前我就认识他。 嗯， 但是他不知我是怎么回事。 哦， 小孩儿 那时候还小呢， 还小， 没有什么印象啊。 对， 那我想呢，你对于张建国老师的这个唱啊是非常的喜爱啊。但是张建国老师是宗的这个西派，那你对西派有些什么样的理解吗？ 西派反正这方面我反正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 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 嗯， 因为就是主要是喜欢师傅啊，唱的是 这个演唱哈。 嗯 嗯，好，这样咱们也听一听这个孙小晨演唱的一段《将相和》。 长话你要仔细揣测，掩饰玉大夫，你休把我向日寒窗，我为国才让廉颇避免朝廷在路途上闪躲，怕的是那将相不和，只恐怕忘了朝国。 好，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孙小晨演唱的一段《将相和》，可能现在听起来呢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张团长真是善于发现你身上的一些这个亮点啊！刚才一边听还一边在给你指导，比如您说他的这个苍劲的味道在老生当中还是挺难得的， 他挺挂味儿的、 但是呢要想 他们这几个呀，就是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特色。 小晨呢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现在他舞得好，他的武戏特别好，而且呢他有一个他的鼻炎很厉害 哦， 前不久刚刚为了学戏呀、为了学文戏就把鼻炎给做手术，那很受罪的， 对对对， 全身麻醉啊， 嗯， 哎，这个兴许做的还是做的比较好， 嗯， 做完之后呢他现在嗓子也是在一个恢复阶段， 恢复期， 在恢复阶段，慢慢我想会越来越好。 是的，看来你们张团长呢对你还是充满信心啊。确实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合格的京剧演员呢也不容易啊，且练呢。好，那么最后呢咱们就是这个压轴了，是女老生了。哎呀，当时看照片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今天我一看到这个张凤喜啊，我觉得你真的不像一个女老生啊。 不像， 长得那么柔美，是有点柔弱啊。 哎、别这么夸我 啊！怎么当时这个唱女老这个怎么这个学老生呢？ 啊，我是95年进校，然后我父亲非常喜欢老生和花脸。 嗯， 我呢从小开始就是学体操， 哦， 然后学了几年，到上小学的时候就不练了。 嗯， 然后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你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法，在我出生以后呢，就一个想法说，从小的时候练基本功，长大了呢，就给我送到戏校学京剧。 嗯， 因为我爸特喜欢京剧。 哦。 然后给我选了一个老生行当。 嗯。 我从小的时候，我爸在家唱的时候，我就跟着唱。 嗯。 我爸唱老生的我也唱，唱花脸的我也跟着唱。 哦。 后来就是我爸一看。嗯，我的嗓音比较宽， 嗯， 就是说还是选择老生这个行当 啊、哦。那看来是受这个家庭的熏陶和影响。 对对， 我估计你爸如果当时是唱青衣，你可能就学青衣了、 啊，可能是吧。 啊，真是，您说他学这个老生，唱女老生，条件怎么样？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哦、 张凤喜呢，我过去在天津演出，他也在后台， 嗯， 这个我也认识他。但是他那会儿学的是什么呀？学的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在周派。 哦，周派，周信芳。 周啸天。 哦，周啸天。 哎，周信芳呢？他是棋派。哎， 棋派，棋派。 周啸天，周先生，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演员。 嗯。 而且他的代表剧目《打登州》。 对，打登州。 那是非常出色的。现在所演的这些《打登州》，那没有一个他不按照周啸天。他的周先生他的路数来演的， 嗯， 都必须遵循他的路数， 嗯， 所以他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表演艺术家。那么他呢，他的老师这个刘坤是这个周啸天先生的这个得意门生， 嗯， 所以说现在要学周派艺术那就得找刘坤了。 哦， 但是周啸天先生也是因为留下的艺术瑰宝比较少， 嗯， 我们可遵循的他的史料不多， 嗯嗯， 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刘坤后来他跟周啸天先生学的时候也是文革后期了， 嗯， 那么周先生呢，他的身体状况各个方面也不能把他所有一生中会的东西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部教给他，也不可能， 嗯， 他也学到，并不是就能把周先生的东西全学到， 嗯， 也是学到了一些。那么为了拓展他的这个张凤喜的这个戏路，而且呢这个刘坤几次委托我， 嗯， 还有一位也就是这个天津这个京剧团的著名的琴师 汤 振 刚，汤老师， 哎，汤振刚跟我是搭档，也是跟我很多年最早认识的朋友，那么后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磕过头的兄弟， 嗯， 他是我的哥哥，我是排行老四，他是老三。 嗯嗯， 他就发现凤喜这个孩子， 嗯， 这个条件非常好， 嗯， 不能死抱着一派，把自己给拘束住。 对， 所以说呢，跟刘坤老师他们商量， 这次跟谁学呢？ 嗯， 这样找到我， 找到您了。 嗯，找到我，我听凤姐这个唱各个方面，哎，我也感觉这孩子 就是那次 首先 您的湘军府， 对， 是不是？ 哎，首先是我一听刘坤教的好， 嗯， 没有任何毛病。这个学生啊，就怕先学毛病。无论你哪一派，首先是规范的东西， 嗯， 非常大方，非常大气，没有任何毛病。你在从你学出来之后再靠哪一个派别靠，他就容易，哎，就不会出毛病。 对， 我一听他呢学得很规矩，而且基本条件也是非常好。 嗯， 我说那我说那刘坤，你愿意把你的这个得意弟子就是 那天 介绍到我这儿来吗？ 一个笑话，就是说那天吃饭的，吃完饭，嗯，然后开始就是让我唱一段， 嗯， 是师傅呢也说听听吧，听听嗓音怎么样。唱完之后呢，我师傅说了，今天呢好像举行一个交接仪式，把我这个学生呢交给了师傅，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一拍即合了。 对， 啊， 对。 乾坤呐，啊， 等一次巴黎此一番秦公取兵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尽我娘娘江下罪有功丹臣是才奸亲的盆寡人阴阳春寡人家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大我的女老君君臣们好一比那不我如的情分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搬家王国的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免了悲臣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寡人啊 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因为张景国团长的这回收徒呢应该说是你第一次吧 对 啊，那应该说是意义非凡你不妨谈两句感受啊、嗯、 啊， 给你一分钟 这个怎么说呢按我们欧阳中石先生他的话来说叫传心续火因为京剧艺术需要传心续火那么京剧的流派更需要传心续火一个好的流派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艺术家那么这个流派可能会慢慢的萎缩因为京剧艺术是角的艺术只有角涌现出来形成了艺术的特点才称之为派 是的是的、 哎、那么所以说呢我就是按说自己来讲还没有学习好但是为什么要自己还在学习当中还要教他们呢那就是按照欧阳先生的话说传心续火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教他们叫教学相长我也教他们的时候也能发现自己的毛病这样呢而且我有好多地方呢比如说不真是不错的时候我在台上还能够实践他们还能够在旁边看哎，就是出于这么一种想法所以才收他们几个 确实我想的张建国团长呢这次的收徒呢是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师徒之间啊我觉得更应该从这个西派的抢救啊继承来着眼了那么张建国先生的这次应该说这样的做法呢对于振兴西派是有很强的示范意义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伴随着张建国团长他演唱的一段诗阶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上宽宏，山法庄公啊平莫要自用，此一番临兵去征收，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请您欣赏张学敏演唱的京剧。张学敏是天津京剧院的主要演员，自幼酷爱张君秋的演唱艺术，多年来刻苦钻研，深得张派艺术的精髓。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学敏演唱的《望江亭》。先请听一段四平调，独守空为暗长叹。 再请欣赏一段西皮二六，只见他一封书信握手里。最后请听，定是你原配夫人把信寄。 刚才是张学敏演唱的《望江亭》，接下来请您欣赏他演唱的《楚宫恨》。 Thank you.